单元505室，电话是131021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理，有理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理》。 血液粘稠啊，心脏拉不动啊，那你应用这个有益菌，它能分解这些毒素，把它毒素一分解了，血脂就不高了，是不是？血压也不高了，高血压能变低，低血压能变高。这个所以说人体啊，现代医学说自愈本能啊、这个叫免疫系统，其中有一项，他说三项嘛，免疫系统有三项功能嘛，一个是免疫防御，一个呢是免疫自稳，一个是呢免疫监视。这个监视发现你这个阴出问题了，不正常了，开始长肉啊，一个是长肉，这个免疫监视就发出信号了，然后呢这个阳就得来调，告诉大脑阳来调这个阴，因为你身体出任何问题都是这个阴出的，能调这个阴只有这个阳，所以这个内部啊它发出信号给这个阳，给这个大脑，大脑调动这个阳，它俩一调。但是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把阳伤害了，所以中医说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了，是不是？阳气没了，食阳气者亡，就得死了。所以他说，故淫之一身，无处不以紧护，药不可轻视也，不能随便给他药就试。 这就像没有警察、没有治安力量一样了哈。 对呀、是吧？ 方法没有了。 你把阳气伤了，这就不平衡了，不平衡了，各种疾病就出来了。 人们内部矛盾就爆发了， 就爆发了，这个时候说我们靠科学造药来解决我们的内因问题，你说怎么能解决？要能解决吧，那真的是肥胖就解决了，肠炎解决了，心脑血管解决了，乙肝解决了，那不都解决了吗？那怎么解决不了呢？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内因失衡了。为什么失衡呢？是阳气受到伤害了，阴才失衡。失衡不失衡都是指阴说的，阴失衡都是阳给破坏了，是不是？ 中医叫阴损及阳哈。 所以我之前讲说那个年轻人在食堂吃饭，老觉得人家那帮不干净，这个吃完饭了老吃几粒抗生素把这阳伤了，啥病没有就死了，因为没有这个阳，孤阴不生，毒阳不长。那到底什么为孤阴不生？你说这说几千年了，那怎么把这个孤阴不生、毒阳不长能把这件事说清楚啊？谁都会说，但是就是说不清楚， 就把好多中医的这个 谜揭开了， 抽象的概念给它形象化了、具体化了哈。 把这谜一揭开，我们就水落石出，一目了然，全都看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孤阴不生就是没有这个阳保护，他自己抵挡不了那个病菌病毒啊。现代医学说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那怎么去能抵挡病菌病毒呢？他这个免疫系统对敌人、 对外部矛盾、敌我矛盾，他是没有办法的，他只能对内部矛盾。他这个免疫系统是对内部的，这个正气、这个阳气才是对病菌病毒的，是吧？那个是主要矛盾。风寒暑湿燥火也得病，那都是次要矛盾，是吧？ 要实践得真知，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时间能够进一步验证你的这个观点啊。 你都不知道这个人体、这个小社会什么为内因，什么是外因。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内部矛盾？你不把这件事分得清清楚楚，是吧？什么叫代谢紊乱？它为什么紊乱？什么是内分泌失衡？它怎么失衡的？把这些问题真正的原因你都找到了，你才知道目标在哪，方向在哪，才知道我采取什么措施，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光知道自己啊，我研究出导弹了，往哪放呢？是没有目标，再说你研究呢是不是导弹还不知道。所以就很多事情啊， 你导弹你得打走敌人，别伤害平民呢哈。 你看抗生素就是把敌人吧那个消灭，你这个导弹完了都产生抗性的，都变成超级的了，然后把这个把自己人是吧这个炸弹在内部爆炸了、 误伤平民了哈。 你看那有益菌给消灭了、敌人还给整成精了，完了说还能好病，还叫科学，你这个麻烦呢。那既然真科学的话，那怎么全世界不让滥用抗生素呢？是吧？那这么科学怎么不用了呢？现在我这么一讲，你看老百姓是不是这下彻底全明白了？ 科学呀、需要不断的发现、完善、总结、更新的，这是啊。 这个科学我说过，不能背离自然法则，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这是原则，要违背了这个原则的科学，那不是真科学。 你的意思是科学要基于一种原则是吧？ 不能没原则呀， 一个规律啊。 你不能没有规律，不能没有原则， 或者说某种模式啊。 对，你要离开这个方向了，就科学那要出大事儿的， 不能乱来哈。 不能乱来，不能逮啥整啥，啥都叫科学。 对， 你像那些个化学添加剂，现在你看只有科学造不出来啊。现在把它弄到食品里头来了，这就是违背了规律，这个就要麻烦，一切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吧，咱们讲治肺病也不能离开这个法则，这个自然规律、自然平衡，要否则你讲破大天没用，分解毒素，那就看你说它有多重要，就血液里头有毒，然后是招没有，束手无策，然后就靠我们造的准字号药，靠着我们的抗生素，靠着我们激素，靠着我们的手术，你说来解决，那能解决吗？只能控制、缓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那这是指这个分解毒素作用于肝脏这一块，那对于其他呢？其他的一些疾病， 毒素引起的疾病，它哪是肝脏呢？你比方说，酒精肝，不光是脂肪肝，还有酒精肝呢。 对， 你看有些喝大酒的人，喝成酒精肝了，你去治吧，你看啥药能把你酒精肝治了？是药都救不了，你所有的药都是外因，那肝出问题了，是你内因受破坏了，内因受伤害了，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你内因不起作用了，你怎么能治好呢？但是你那肝是因，这个阳能调你这个阴，他俩相互调节呀、相互转化呀、相互抑制啊。酒精肝，酒精能分解掉， 就是乙醇， 乙醇是不是？最早咱哪知道这事儿啊？就是我说的这些个，全是这个实践先出来了。这个事儿它怎么就有效了呢？这理论吧是搁这么悟，就慢慢的就明白了。每一件事儿都是这样，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那净应酬啊，你天天得公关呐、跟各种人打交道啊，办这个事儿办那个事儿，就没有一件事儿就顺利的。就像我说那个做那个浓缩饲料，只有泰国人能做，你想想在你前边哪有一条现成的路啊，说这个我会，那个我懂，那个我有条件， 就基于一个想法哈， 就是说你外国人能干我就能干，我肯定能成，但是一点路都没有，这个路全靠自己走，一切都得自己解决，是吧？厂房啊，设备啊，这个资金呐、啊技术啊，人才啊，营销啊，哎，你就说吧，包装啊，运输啊，那一切问题那都得自己解决，是吧？你看在你面前那得有多少困难， 所以叫创业难呢 啊等着你，但是我一样一样的都把它攻克了，嗯，我的目标是百万富翁，我两年这三年是吧就实现了，那你说得多大的付出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每天免不了跟各种人打交道， 应酬啊， 哎，应酬，是吧，这个请人喝酒，天天喝酒，哎呀，有一天都把我喝的这一宿都没缓过来，一宿啊就是头一天晚上喝的，那喝多了难受啊，吐啊， 对， 完了第二天早上醒了那还迷迷糊糊的，恶心，头疼，完了中午吧又约好了，中午还请谁，还跟谁在喝酒，不去还不行，晚上也都定完了。原来呢我是一口酒都不喝的人， 哦， 你看在农村当队长啊，一口酒不喝，喝一口就迷糊， 哦， 就难受， 上头哈， 上头，哎呦，所以我就不喝酒，但出来创业就不行了。 对呀， 啊，你说你不喝，人这么多人，就那个时候中国那喝酒疯了。 对，你满桌子饭菜没有酒， 无酒不成席嘛。 就是啊， 那中国掀起喝白酒高潮啊，那就都喝大酒。 中国的这个酒文化呀， 喝大酒 了不得。 说你不喝，你想办事儿， 就是 谁给你办的？所以你这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是不是啊？就死气白咧的，就知道请人办事儿。 这实话哈， 哎， 实情， 哎，这没招啊，鼻子你啊，就给你逞强了。喝完白酒还喝啤酒，我以前哈，喝完白酒喝一口啤酒都不行。 哦， 这家伙一瓶那么喝， 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两叉哈。 哎，不能两叉，哎，那就可劲儿那么喝，是吧？把人家都喝趴下了，结果自己也趴下，给我吐的。你说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哈，一喝醉了就哭， 哦， 哭啊，就放声那么哭， 还是有压抑吧，应该 谁知道 中吧， 有可能是 做企业也不容易， 就一喝醉了就放声哭， 曾经的一些经历 啊，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后来我才知道哈，这玩意儿吧，虽然说能解酒，那可不是无限的，不是无限的， 这是酒啊， 哎， 那里边有乙醇的啊。 对呀，啊，那之前我今年八月份我在北京，我不是做一次体检吗？我的血压，那医生讲话了，是叫超好，血压、血脂、血糖，这三高，70来岁的人能达到你这个程度，你比年轻人都好，叫超好，你说我吃这些东西。什么添加剂都没有啊，什么化学物质都没有啊，没喝大酒啊， 你也得吃人间烟火呀， 是不是？我吃那些东西都是农家肥种的，跟大家一样一样的。他说我的血液血脂什么的叫超好， 哦， 哎，那你看现在年轻人眼睛那不行的那多多呀， 这我也能感受到你这个精力这么充沛哈，这个气血啊也特别充盈的感觉，面色，这都能看得出来。 是啊， 声音也特别洪亮哈，比我声音还大。 对呀，你今年才30多岁呀， 对， 是吧？那我这比你多一倍还多呢。 就是，我看你这坐这么长时间背哈， 啊，不累。 我这个腿有时候还要动一动的。 我没有难受的感觉。 就是， 哎，你看我就这么讲哈，这一讲这一天讲5-6个小时吧。就不像说的，哎呀，那疲劳的，那累的就不行了。 就是， 不是， 这能够反映出来。这不是你自己说的。 对呀，我这是坐着讲。 啊， 你知道我在那现场，我都从来都是站着讲啊。那一站就一上午啊，那一站就3-4个小时啊。 哎呦， 很多听众啊，关心我。 哦，毕竟年近七旬了哈。 啊，每次我讲课的时候，那总有人搬凳子上来。哎，就他不坐了。哎，他给我送上来。一定让我做的，你看每次我都不做， 怕我累啊， 就怕我累。他都知道，多数人都知道我多大年纪啊。他说：“那你坐那讲不是一样的吗？”我就不愿意坐了，我就一直站着讲。 通过和你做节目，从连续这么多天，我能够切身感受到， 是吧？你看脸色是不是 脸色晦暗啊？ 晦暗， 长那个痤疮， 哎， 起痘痘， 那个发黑啊，发紫啊，是不是啊？灰暗呢？什么那个老年斑呢？ 对， 就是那个老年斑哈。我是 五十多岁就是手脸全长老年斑。 现在没了。 以前吧，就自己长老年斑不知道。 嗯。 有一天吧，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去照过一次镜子。 嗯。 我突然发现，脸上全是老年斑，而且色还很深。 嗯。 哎，没老啊，他怎么长老年斑了呢？手上一看全是，这回才发现，哎呀，我老了。当时那个心情啊，就特别不好。 嗯。 就突然发现的。 对。这衰老的标志出来了哈、 哎。那如果吧，你老观察自己啊，哟，这有个暗点儿，这是不是老年斑呢？ 嗯， 他就没有那种应激反应，他就一点点适应了。 哦， 哎，就长多少，他也能承受了。 哦， 突然发现，你看这就心里就受不了了，哦、就不行了。 嗯， 哎，你看， 这你是搞这个养生保健这方面的哈？ 对呀、啊， 嗯， 你看后来这么多年哈、啊 嗯， 这手上这个老年斑。你现在看的这个点儿啊，都是原来这是个大的哈、 哦， 不是这个色儿，是黑色的、 哦、 现在这个色儿吧，就剩这么点了， 退化了。 原来都是这么大，手上这些点儿都是这么大块儿。 嗯， 你看那手一看，你多难看、啊。 对你这年近七十岁的人，如果没有的话，简直就是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了，异常了啊。 对啊， 嗯， 手上哎，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下去。可能是给我留做证明，哎，说我确实长过老年斑，哎，脸上还有一块儿，啊，就这块儿，都下去了，我就不知道，就他为什么不下，是不是也为了给我做证明？ 这个，哎，毕竟啊，这个年龄在这儿呢，哈、 哎， 这是人体呀、啊，你无论吃什么灵丹妙药，衰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呢，能够缓解、延缓哈、啊。 对， 哎， 哎，啊，这么多年，我自己的感受， 嗯。可能就没有这个体力和精力，长时间的我们一起做这个节目了哈。 嗯， 恐怕就心有余力不足了。 你看我在各个城市讲课， 嗯， 上午讲一上午，啊，讲完了吃口饭， 嗯， 下午开着车，就换另一个城市。 哎呦， 哎，跑一下午， 奔波。 哎，完了睡一宿觉，第二天又讲一上午。 哎呦， 讲一上午，中午吃口饭，下午又走了。有时候这一讲啊，就讲这个十几个城市，二十几个城市， 这怎么连天的？ 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 哎呦， 车上有年轻人呢、啊， 嗯嗯， 那工作人员呢、啊 嗯， 那都是年轻人呢、啊 嗯， 都赖了。 不要说讲了，就听都受不了，可能是。 对呀、啊，就一到晚上了，哎，个个说累，太难受了。 就是呢，奔波。 哎，可是我是讲一上午，我下午我坐一下午车，我一点疲劳感觉没有，没有个累的感觉。 就是啊， 哎， 嗯。 那你说 这足以说明问题了， 哎，就是这个、嗯、 这打铁还得自身的身板硬啊， 哎，对， 家伙、 哎、有的人吧吸烟呐、啊、都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 对， 他一戒他有烟瘾呐、啊、他一戒他说难受，我说那有啥难受的， 嗯， 他说说不清楚，是也不是疼也不是痒， 嗯， 他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还想抽，那种瘾就像那吸大烟，就那种毒瘾吧， 也是一种形式上的这个毒瘾啊，嗯， 只不过呢，这个烟瘾它没有大烟那个瘾那么厉害， 嗯， 但是它还是有瘾， 对， 哎，为什么说明知道吸毒不好，那怎么还吸呢？ 嗯， 那有瘾，为什么说抽烟明知抽烟不好，那怎么还抽呢？戒不了， 对，很多东西都有瘾、啊 哎，有瘾， 酒瘾，还有尿瘾， 哎，对、 嗯， 喝酒也是啊， 对呀、 啊，一成癖、 嗯， 我有好几个朋友就成癖了。 嗯，无精打采， 发抖， 没有精神头， 全身发抖， 哎呦，那严重的、啊、哎， 那挺不住， 嗯， 那我一个朋友就是， 嗯， 以下是广告时间，值此朝阳店建店三周年之际，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定于八月五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在海淀区康福瑞酒店举办三周年两店同庆盛大活动。届时在广播中给大家讲座的老师会亲临活动现场与广大听友见面，我们期待您的到来，因场地有限，请大家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朝阳店010-5618-1343 5618-1343，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七号楼十七门底商天三旗，丰台店010-5623-7135 5623-7135，地址丰台区卢沟桥路与丰体南路交汇处物美超市东北侧天三旗。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个时候我搞的养殖业嘛，我不会喝酒，反正只要让他碰着，不喝就不行啊，非得弄他家里去喝。 哦， 哎， 最后他就喝成酒痞了。 嗯， 不喝酒啊，全身发抖啊。这个后来我这个创业， 嗯， 他有一次他说你缺资金不？我说那当然缺资金了。 哦， 他说缺资金在长春。 哦，银行呢？ 他说我能帮你贷的款。 哦， 我说那挺好啊。 嗯， 你看我就开车把他接来，我俩我们就去长春。 嗯， 道口那块儿说火车来了，就在那等火车那功夫。他说我上那个小卖部去买盒烟，那去吧，干等也不回，火车都过去了，他还不回来，这还不回来呢。我说司机，我说你去看看，干啥呢？进屋一看，在那喝酒。 哎呦，等火车， 等火车是功夫 啊。 嗯，他买209，在那喝的。 这还是说你们开车？ 嗯，我们开车， 等这个火车到过火车， 等过火车，那他就喝2两。 哎， 完了到中午吧。 嗯，这可真是哈。 嗯，那他说，咱企业困难呢。咱别喝酒，咱们也别要好菜，咱就一菜一汤，完咱吃点饭就行呗。 哦， 结果到中午呢，他点， 哦， 点一菜一汤， 嗯， 完了他又点个凉菜， 嗯， 完了他说大哥，自己喝一口，我自己喝一口，我说那你就喝一口呗，喝完了， 嗯， 喝完了就不是他了，保遍不知道上厕所， 哎呦， 搁那个饭店出去，就在那门口那蹲那大道就把那裤子脱下撒尿， 哎呦。 撒完了吧，这裤全脱下来了，也不知道提，就走，完了就半个大跟头， 喝多了， 你看， 嗯， 他就把他喝的失态到那种程度， 就是， 你说那来回过的人多多，你说他就出了个原相，然后吧，告诉我，找他同学贷款，我一瞅这样还贷款， 就是， 谁敢给你贷呀？ 就是， 我说我不贷了，说干啥不贷？这老远来的，我说我不贷了。 嗯， 我一瞅他那样，什么关系也不能给他贷款呢。 就是， 坐什么回吉林？ 给你贷，明明能贷，一看他也不能贷了。 一看他也不太能贷， 就是， 他就说话不回来。 这不准成。 我说不回来，你自己去吧。我说我可不去了。 哦， 你看，就是这个喝酒成癖，抽烟有瘾，你看喝酒有瘾。 嗯， 那个有很多人想戒烟呐，他就戒不了。但是我在北京这个期间，咱有很多客户，有很多朋友。这还伤害别人，还伤害自己，谁都明白这个道理。 这才叫损人不利己。 哎，但是就是戒不了。 嗯， 一戒就犯瘾，一犯烟瘾就挺不住。哎，想方设法呢，哎，鼓捣鼓捣还得抽。一到礼拜六、礼拜天呢，工人休息，休息吧，在城里的人呢，老想上农村去。 哦， 都希望到农村，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亲近自然哈。 哎，亲近自然，挖点野菜。 就是啊， 那一到农村，那心情特别好 啊。 哎，现在出了一个怪现象，那个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这个事情，就对小孩儿， 嗯， 就吃的小食品，小食品里边呢， 有的真的啊，一点都不干净，里面添些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包括有些定型包装的这些食品，里面也避免不了啊。 现在。这不断爆出这样的丑闻呢， 就是， 哎，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个，隔一段时间一个，台湾那食品还有问题， 这是啊，这是这个一个知名的一个方便面的品牌， 对呀， 爆出使用这个地沟油 、完了这个白酒，加塑化剂，把那白酒啊就变得粘稠， 就是， 一看这老酒，实际呢搁化学物质了， 就是， 你说现在这人为了钱，这不是什么缺的事都能干。你知道哪个酒他没搁塑化剂呀？哪个酒没兑酒精啊？哪个酒用的是那个乙醇呢？不是用的工业酒精呢？你上哪去分别去？ 这么个笑话哈，就是喝这个酒觉得没味儿，就问老板是不是这个水兑多了？老板说是酒兑少了哈，不是水多了。 你看，就现在吧，要让你吃啥都心没底，喝啥心都没底， 真是。 我碰到一个朋友哈。他那孩子就是饮料， 哎呦，一提到这个饮料啊，这里边这问题更严重啊。 这孩子从小不喝水，就觉得家有钱， 就是， 哎，就喝好的，喝饮料。 这有些饮料完全是化学添加剂呀，它能调出各种各样的味道啊， 色素，是吧，什么香精， 对，防腐剂， 甜味剂， 就是 这些化学物质加在食品里头，加在饮料里头，防不胜防。哎，他还以为有钱就得喝好的。 是不是啊？这个微信圈当中有一条信息， 几百万，上千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就是， 就喝这些饮料能没有关系吗？ 就是， 吃这些小食品能没有关系吗？ 是， 就这些东西啊，怎么才能解决？怎么才能防？防是防不了。这个人呢，整个这个社会，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 就连饮食上，饮食结构、饮食方式， 就 是吧，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的东西里头能加化学物质，这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就是， 一切是为了利 啊，所以我说我们这有些时候就在吃这个化工原料，这一点不为过呀。 很多那个面粉，面粉往里掺漂白粉， 对吧？增白剂哈， 增白剂。 那现在好像是国家已经不允许了， 是不是？那就说这个现象啊，导致是为了利益，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那就让你防不胜防，有伤元气，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这些化学添加剂也是伤他的，把他伤得越来越少，怎么办？就像前方的战士受伤了，牺牲了，就得补充，就得增兵，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说治胃病，四症五分六条理，分解什么？分什么？就分解这些有害物质。 这个还是很好见证的哈， 很好见证啊。这个你在你身边吧，不难找出这些事儿来。 对，尤其这个脚气哈。 所以我说这个，毒素，啊，它不像病菌病毒，那是敌我矛盾。 对， 毒素这是内部矛盾。 哦， 你不解决也不行。从孩子到孕妇，是不是？到老年人， 哦， 你说哪有没有毒素的？ 就是啊。 对他你有伤害，那医务人员每天给你检测的，他也老接触， 就是， 虽然他不对着，那有没有污染 啊？尽管有一些这个措施手段啊， 对，你都包括，就是说爱吃肉的人，你爱吃肉吧，他就不好，因为肉里边吧，那毒素特别多 哦， 所以你看，就是有人晚上啊没啥事儿了，回家了，下班了，是吧？放松了。是吧？聚会 啊，吃点烧烤啊， 吃点烧烤，吃点好东西。 对， 尤其晚上吃肉，吃多了，晚上这一宿不爱消化。 对，有人称之为鬼食， 鬼食哈。 对，把这个晚上吃肉叫做鬼食 啊， 那可见他这个危害有多大了。 未病先防，怎么先防？那你吃多了，他能不得病吗？是吧？这一宿不消化，你胃不就来病了吗？不胀了，不难受了，舒服了，那还能得病吗？ 对， 这就叫。未病先防，防止得急性病。是啊，你这东西哪有说上饭店都那么干净？ 就是， 那多少人在饭店吃完了就中毒了，就食物中毒了。有人呐说这家干净，那家不干净，说这家怎么怎么地。我说我上谁家都行，我不怕谁家不干净。因为吧，你说那干净，你看见了干净了，你就闭着眼睛吃吧，是吧？眼不见都未净。说不定有的那好饭店也出问题呀，是吧？ 不好说啊。 哎， 那个看的只是表象。 对，有的那菜呀，都不一定给你洗干净了，甚至有的都不一定给你洗，就切吧切吧，就是给你上下锅了 啊， 是不是？ 对， 你不知道这小食品里都加了什么？你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常规的这些有害物质，我们吃的，你不知道里头到底都有啥。所以时间一长以后吧，伤你的阳气了，他把阳气伤了，阳气一伤了，就分解毒素大军没了，就这些毒素就都是进入血液了，肝也有问题了，心脏有问题了，肠道有问题，胃有问题了，啊，肾有问题了，胆有问题了，胰腺有问题了，全出问题了。所以尤其是糖尿病的肾， 就是啊， 糖尿病呢现在不叫糖尿病了，叫代谢紊乱综合症，也叫糖尿病心病、心脏病，糖尿病肝病、 脑病、 并发症、糖尿病脑病、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糖尿病引起的肾病、糖尿病能引起全身的疾病、 全身的改变哈、 并发症、全身改变 啊，这危害特别大。这其中这个尿毒症，有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哈。就像你说那句话，这个药治百病不治百人， 哎， 那么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还需要你继续研究，这也是一个压力也好哈。 你不管你咋研究，永远都是治病治不了命， 这是实话啊。 哎，你说连命都管了，那不可能。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去努力。 哎，我们是只能说、 争取吧。 哎， 那等于说还是有一些不足哈。 对， 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它。那么之前呢，讲到了九大功能当中的这个第五大功能，就是分解毒素哈。可能有一些听众或者观众呢收听不全，做一下总结吧哈。 这个有益菌它的作用，它的功能那就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们把它这个分解毒素的功能，通过我讲这么多的事例，现在就能非常明确的感觉到它有分解毒素的功能。那么我们以前呢就一直在认为分解毒素在人体整个这个人体应该归肝，说肝是分解毒素的， 对， 它有这种功能。那么现在来看呢，通过大量的实例，肝分解毒素的功能和有益菌这个功能那就大不一样， 还有区别啊。 哎，这个脸上长痤疮，长青春痘 啊， 长小疙瘩， 年轻人特别多见啊。 哎，特别多呀。哎，你把它泡成水，你呼在脸上，这毒素就下去了， 就直接就产生作用了啊。 直接产生作用了。 哦， 说那脚那臭不可闻，那泡成水往里一站一抬就不臭了。说咱们身体有异味，那你要说这肝有这个功能，那我们不应该有异味啊。说排便排气恶臭恶臭的，那肝怎么不分解呢？那什么有益菌一吃进去排便排气味就没了。说口腔有异味，这个几分钟异味就没，搁里嚼一会儿就没。要是胃里发出来的呢，在一个小周期一个大周期异味也没了，那就说明分解毒素主要的是有益菌，肝和它比起来那就是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没有这么快一点的哈。 所以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认为只有肝分解毒素的功能。那现在一看呢，就连酒精肝这个脂肪肝，要肝要是有那么强大的功能，就不应该有脂肪肝，不应该有酒精肝，他们把它都分解掉，但是呢有益菌却都分解掉了。所以一些肥胖，那肥胖脂肪堆积， 对， 它也能分解掉。那就现在看呢，我们对人体这个脏器的作用，我们又应该重新认识，应该重新认识。分解毒素到底是依靠主要依靠肝还是依靠有益菌？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各种化学添加剂， 就是 这些有害物质，我们每天是防不胜防。我们喝的水，还有一些个整个就是环境方面的各种污染，这些有害物质什么包括雾霾什么的源源不断的进入我们的体内。那如果不把它分解掉，那我们想健康怎么能健康呢？那血液里边有毒你如何健康呢？这个问题环境改变了，不污染了，这个食物不污染了，我们这个做不到。 对， 没有办法做到。最起码短期内我们没法做到， 回避不了哈。 那你要靠说靠肝来解决，还是做不到。 就是尤其是有一些人这个肝脏本身就出问题了， 就是我们这回明白道理之后，要不然的话大家一直担心，这防不胜防的事怎么办呢？你像有的人老了，那脸上那个黄褐斑，灰暗， 对， 老年斑，那都是体内毒素的表现，沉着在皮肤表面。 这也是这个毒素啊累积多年的一个体现哈。 对呀、 那 为啥婴儿脸那么新鲜呢？ 就是 啥也没有啊。就是他血液里没有毒素， 比较洁净哈， 干净。 那 我们今天从脸上就能看出我们体内的毒素有多少了。 就是， 但我们一直以为是肝把它能分解掉。有益菌分解毒素的功能和它的重要性和它的意义和它对我们健康的价值，这个了解了这个，我想呢，凡是体内有毒素的，凡是每天继续吃不放心的食物的，包括我们家的孩子，我们心里不踏实的，把我们与生俱来的 再补回来，把这个国防军用增兵的形式把它补回来，整个环境的污染就基本上解决了。 我们每个人哈都无法回避这个一些毒素的污染哈，那就应该定期的用它来清理清理哈， 清理 像车保养一样。 对， 以下是广告时间。值此朝阳殿建殿三周年之际，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定于8月5日上午8点30分在海淀区康福瑞酒店举办三周年两殿同庆盛大活动。届时在广播中给大家讲座的老师会亲临活动现场与广大听友见面，我们期待您的到来。因场地有限，请大家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朝阳殿010-5618-1343 5618-1343。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7号楼17门底商天三旗。丰台店：010-5623-7135 5623-7135。地址：丰台区卢沟桥路与丰体南路交汇处物美超市东北侧天三旗。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样的话就能防备于未然了、哎、 所以咱们以前不明白、不懂、不了解、没研究这个有益菌分解毒素的作用 啊，既能保肝又能助肝哈，它可以帮助肝脏一起来清除这些毒素哈、哎、 把体内的毒素分解掉、清理出去。那过去有的人排出的便呢，不光恶臭 是颜色那是紫黑色的绿色的，一看颜色你看婴儿的粪便是什么色？ 对， 那就是淡黄色， 这块也能体现出哈。 对啊、为什么老年人的这粪便那全是黑色的恶臭的？ 对， 这个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治胃病意义有多大？ 就是 咱们说讲治胃病，这个毒素你也解决不了，病菌病毒也解决不了，阴阳平衡也解决不了，免疫系统免疫功能也解决不了，谈治胃病 一直空谈哈， 那只能叫谈纸上谈兵。 对， 药是人造的，我说这个是大自然造的，也可以叫造物主老天造的， 与我们人类出现是一样的， 对， 自然衍生的， 对、有生命的活的。 对， 那么呢这个五分呢分解毒素，要说那还应该还很多很多， 这是大致哈， 就是我说个大概，这个我们老百姓啊将来你自己去体验这个。再说我要讲的内容，五分呢分解毒素要说啊那就太多了，这个呢留着咱们找老百姓将来自己去体验 各种各样的毒素哈，包括我们没有讲过的。 对， 比如说有些女性啊用这个化妆品，有一些这个化妆品当中的这个汞含量超标，这个都有作用哈。 对、脸色灰暗的， 脸色灰暗的 是吧，有痤疮的， 痤疮的 老年斑特别严重的，口有异味，你们都去试去。 有些特殊环境的这个工作者哈，特殊工种的哈，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大家呢在实践当中来验证我说的五分的问题。 只要说对这个人体有危害的这个所有的毒素它都有作用哈。 那么下边呢我再讲讲第六大功能，六条理， 调理功能， 调理功能，四正五分，六条理， 六条理啊， 这个六条理，调理什么？这个用什么调理？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目的？那首先呢，我们得知道，我们人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之前我说，万物不自知， 对， 自己呀。不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啊，哪知道腹腔里头还有心呢，还有肝呢，是吧？咱光知道杀猪吃猪心吃猪肝， 对， 咱自己还有， 就是 小钱就觉得挺新鲜哈，说还有肠子， 就是 这万物不自知， 所以有句话叫人贵自知哈， 哎， 不仅指着这个性格哈， 对， 还有这方面， 人贵自知，但是多数不自知， 对呀、 自身的结构都不知， 解剖结构都不知道、甚至有人都不知道他这个胰腺在哪里。 哎，对， 嗯， 所以吧，自己怎么得的病，自己是怎么回事，你看全都不知道。 对， 有人说啊，人体是一个小宇宙，是个小社会，功能啊特别全。 还有人说这个人体就是个化工厂哈、 哎，就这个话呀，有道理。说人呐、有生命，说人还有灵魂。 对， 这灵魂是什么？ 说人还有思想，什么事儿得想， 就是 得想才能做，才会做，还有灵魂，啊，说人还有阴阳，这说起来这就复杂了，人体需要平衡，这些个事情，什么小宇宙啦，小社会啦，生命体啦，什么阴阳啦，什么平衡啦，什么灵魂啦，什么思想啦，这是我们人造出来的产品，能调的吗？能解决的吗？我要造一个产品来解决这个人体的生命问题、阴阳问题、平衡问题，这就涉及到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了。就好比呢，这个老鼠的问题，说老鼠将来要成祸，要成灾，是吧？得消灭，那怎么办呢？我们要造药，我把它消灭掉，没消灭掉，把猫消灭掉了，结果越消灭还越多了。那说明呢，这是一个规律的问题，是一个法则问题，不是你科学技术能解决的问题。那我再说一个例子，就之前咱们讲过，说美国一个草原养鹿，那鹿它少，那鹿多好啊， 对， 是吧？鹿浑身都是宝啊， 就是 把鹿繁殖起来，那繁殖不起来呀，那狼多，把狼消灭了，不就解决了吗？狼是消灭了。可是鹿完蛋了，不是人的主观能把这个生态平衡解决，那解决这个不是靠我们的主观意志，它必须靠自然法则，必须靠自然规律。你把狼全消灭了，这个鹿最终还是完蛋了， 就是因为被自然规律很多是徒劳的哈， 对，是徒劳的， 甚至起反作用， 起反作用， 就是 所以解决老鼠的问题，造的药，药就是技术，解决技术解决不了规律，解决不了法则，是不是？解决不了道的问题，那解决这个规律必须靠道的问题，靠道。那啥是道？猫是道，药是技，药是术。把猫一养，自然就平衡了，是吧？把狼一弄下来，鹿又繁殖起来了。 经常有人说这个人有道哈，实际就是说，这个人呢，他遵循一些自然规律， 对， 有一些高见哈， 对，那就说明呢，说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也不是我们人主观啊，我发明一个什么，我造出一个什么，就把我们这规律性的东西、平衡的东西就解决了， 对， 解决不了，还得应用法则的问题，这个应用道的问题，能解决，那就回到。调节，调节什么？要调节我们这个小宇宙平衡。 对， 要调节我们的阴阳平衡。 这平衡就是健康哈。 阴阳平衡，调我们的内分泌平衡，调我们的代谢平衡， 方方面面的。 就整体机能、神经系统平衡，内阴啊平衡，内矛盾啊，内部矛盾、外部矛盾平衡。 对， 既然是小宇宙吗？那它就方方面面都需要平衡， 有一处失衡了都会影响全身的哈。 对，有一处失衡，那就让我们经常说那个叫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一处失衡，我们这个病就来了。万事万物都得平衡，不平衡就有问题，是吧？那我们今天不平衡的地方得有多少呢？ 就是， 那太多了。那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个病菌病毒，变成超级的了， 对， 不平衡， 对，这有益菌和有害菌，这个， 有益菌，这叫微生态 失衡， 有阴，中医讲我们人体是由阴阳二气组成，这阴阳二气又失衡，然后呢，现在医学说糖尿病又由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 对， 内分泌代谢紊乱又失衡，我们精神压力大，万病由心生，那个我们神经系统又失衡， 对， 这个系统失衡的地方越来越多，那这个系统失衡了，是靠术来解决还是靠道来解决？这个可是个重大问题。我们这个规律，是吧？人体既然是小宇宙，它一定有它的规律。这个规律是靠科学技术造出来什么产品、药品平衡解决了吗？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是我们说。想要健康的问题，想要解决治胃病的问题，想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你这个小宇宙失衡了， 整个平衡打破了，怎么能解决治未病不得急性病，怎么就不得慢性病，它已经失衡了。那么这个就是病为什么越来越多，是不是越来越多，到底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如果是越来越多，那就说明我们这个整体机能失衡了。我们这个人是有生命的，是有思想的，是有灵魂的，那么它是不是我们人造的能把它解决了，要能解决了，今天我们早都平衡了，啥病不应该再有了。靠我们人造的外因解决不了我们内部失衡的问题， 或者说它的这个作用有限啊， 只能是缓解，控制，它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人造的外因，内因已经出问题了，那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解决平衡问题，内因已经不平衡了，内环境已经不平衡了，靠人造的无论是什么都不能使我们这个整体机能平衡，能解决我们整体机能平衡的还得回归在中医说的那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这个阴阳平衡必须平衡，必须让它相互转化，相互转化，相互调节，相互抑制，保持阴阳平衡，达到阴阳平衡之后它就正常了，运转就正常了，是不是？ 阴平阳秘了哈。 那么就中医那几千年前说出的这番话，我们今天如果还不明白，还依然靠科学造出的产品去来解决我们这个生命的问题、规律的问题、平衡的问题，很难。之前我讲了那么多的医国，国防军，二天，天敌，国防军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把我们保护起来了，把我们保护得严严实实啊，不受病菌病毒的攻击，不受外来的邪敌我矛盾，一国把这问题解决了。二天是什么？是应用自然法则生克制化的法则，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自然平衡，自然平衡，不是说我们人要造个东西去平衡，那平衡不了， 这是造物主就这么设计的， 他就这么设计的， 他就这么安排， 我们不能说比造物主还厉害， 我们人都是他造的， 对，我们人都他造的，我们不能说我们造出一个东西把造物主没解决的问题我们解决了，不能这么理解，所以呢这二天它就是自然相生相克，是吧？你看平衡的。那么三免疫呢，这是真正的免疫系统，这是对外的免疫系统，防止敌人进攻的免疫系统，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有了这么大的强大的免疫系统，那我们呢就安全了， 这几乎也是与生俱来的， 对 但是呢被很多人已经忽略了，不知道哈， 就是这些事儿吧，没把它真正的认识，停留在这个一知半解上， 对， 这个一知半解搞不透，就是老是说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这是免疫系统，那这个免疫系统用邪进来了，得肠炎了能解决吗？得肝炎了能解决吗？得这个肺炎了，得肺结核了，是不是？得胃病了它能解决吗？得鼻炎了，得眼炎了，口腔发炎了，咽炎了，你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 有时候它也是没有办法哈， 它是内部的免疫系统， 对， 相当于法院公安局，你敢这个病有益菌就相当于国防军，相当于那个猫，是不是啊？这是自然平衡， 它才是主 要的，它是对外的 防御力量， 它是对外的， 对外的 是主要矛盾， 对 内的是次要矛盾，那敌人把你国家灭亡了，您的公安局法院坐地就废了，是不是啊？ 是， 所以得有强大的国防军，所以就是免疫系统，这你看都不是我们科学安排的，正气，那中医讲了几千年，说中医伟大，您在几千年就说有正气在，邪不可干，他没说你造点啥药， 你做点什么保健品， 是 鞋就不敢来了。那我们今天呢，把中医说的话忘了，我们造出来那么多的消灭病菌病毒的药，反而深受其害，病菌病毒都产生抗药性，都变异了，然后把我们的国风菌消灭了。我们人的思维是吧，我们人的能力不能胜天，这个宇宙的平衡是我们人力永远不能解决的。这个分解毒素，我们人造任何产品它也分解不了，都是有益菌的功能。所以这个有益菌呢，它就是调节我们这个整体机能平衡的。我们六调理，调理什么？调理我们这个整体机能，就是这个阳能调这个阴，这个正能调那个邪，它合成的这些物质能调这个内分泌代谢，这就说调的重要作用了。咱们不能说有益菌就管消化吸收，别的不管。那我们对它的认识那就太肤浅了。 它这个作用特别全面哈，你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它有什么样的手段哈，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对应哈？ 对呀，你想出一切问题，事先全都安排好了，不是等你出了问题，这个事儿得研究得怎么解决。 就是， 你看这自然，大自然哈，就说那地球，说地球怎么的？说那轨道哈，这个往土星偏一点儿，说这个人地球的人都得冻死。你往那火星上偏一点儿，整个人就得烧死。 就是， 它一点儿都不能偏， 正正好好的哈。 哎，整个地球按照这个规律呀，一点儿都不能偏呐。这么运转，这叫平衡。 对， 你能说今天这地球出点问题了，这个轨道出点偏了，咱们研究研究怎么解决？咱们通过一个什么科学的办法？那永远都解决不了。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出了问题，能是我们能研究出就解决了平衡吗？就什么叫顺其自然，不可为。现在有一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对。 就人有聪明大劲儿吧，他净干糊涂事儿， 是， 是不是？ 就自以为是的， 在自以为是，有时候他干了很多糊涂事儿。 对， 那我们呢，就得去发现他的规律，发现他的本质，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其实有些事儿非常简单哈，就像你说的，大道至简，只是有的时候人为的把它复杂化了。 对，人为把它复杂化了。 对， 你像把这个病啊分得那么细，分了那么多科，实际呢它就非常简单，它就一个平衡，就是一个阴阳平衡，就这么简单。它一平衡了就全平衡了。 对， 它一不平衡你咋分都不行， 就是 越分越不平衡。 一通百通哈， 一通百通。 对， 我们要是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了，这就叫一劳永逸，以不变应万变。 对，有个词儿叫知道，这就是知道这个道了。 这话说的 知道哈， 知道了。 不知道，知道。 对，古人的话，那句句是哲理。 你看，知道有道哈， 是真理。 就是啊， 是真理，是哲理。没有一句话是为了利益，我编一套，编一套科。 我觉得 编一套理论。 这古人有些事情特别有先见之明哈。 对， 你看他没有这个现代的仪器，但是他能感悟到， 能感悟到， 也可能是这个特殊时期、特殊年代，这个有的时候这人的思维能力他不一样，可能是悟性。 你就说元气，他说啥叫元气？元气是由父母之精所化生， 就是 和后天自然清气， 就是 水谷精微之气所组成，那几千年前，能说出这番话，我们今天谁能说出这番话？ 就是， 谁能解释这番话？ 就是呢， 不是让你发明这番话，你来把它解释，你来知道，知道这番话， 就是呢， 知道，您都说出来了还不知道， 就是呢， 你说这不麻烦吗？是吧？那这不知道还想解决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吗？ 就是。 这问题就越来越复杂，越整越复杂，给它回归自然。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